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要为您播出珍贵的历史录音，多年前录制的京剧界著名的老琴师江凤山先生介绍梅兰芳先生演唱的京剧穆桂英挂帅片段。江凤山生于1923年，师从杜奎三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加入梅兰芳剧团，先后担任梅兰芳先生的京二胡、京胡伴奏，并且为梅先生的子女梅葆玖、梅葆月担任伴奏。除了伴奏之外，他还精于唱腔设计。1959年排演穆桂英挂帅的时候，江凤山参与了唱腔设计工作。江先生为梅派剧目的整理和梅派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很多梅派的第三代传人都得到了江先生的悉心教导。今天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多年前录制的珍贵录音，江凤山介绍梅兰芳演唱的穆桂英挂帅片段，这里面关于唱腔、板式、旋律设计都是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 京剧穆桂英挂帅是1959年梅兰芳先生根据豫剧同名剧目改编的。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梅兰芳在第8场戏中的一段唱。这段唱是由西皮导板开始转原板，中间加入几句南梆子，结尾转为散板。这是穆桂英在前一场听了佘太君的劝说，解决了思想问题，打消了一切顾虑，决定以国事为重挂帅出征，激动巨将鼓，开始阅兵时的一段唱。唱词是这样：大炮三声如雷震，冠袖甲跨征鞍，整顿乾坤，辕门外层层甲士列成阵，虎帐前片片鱼鳞耀眼明，见夫君气悬昂，军前站定，全不减少年时勇冠三军，金花女换戎装，阿那刚进，好一似当年的穆桂英，小文广胸赳赳，持格待命，此儿任性特娇生， 擂鼓三痛辕门尽，众将士听我把令行。第一句，大炮三声如雷震，是西皮导板20年来一直受着冷落，如今重新挂帅就要出征。这时穆桂英感慨万分，猛地听到阅兵炮声，他精神抖擞地唱出大炮三声如雷震，感情是非常激动的。但是这里没有使什么花腔，因为这儿如果使大花腔，我们觉得会有损于穆桂英元帅的气质，所以我们就从过门上想了些办法。现在这段唱腔起唱的过门，过去是为了表示老生花脸角色激动情绪时用的，旦角从来没用过，现在借用过来，以衬托穆桂英激昂的情绪。过门的音符没有动，只是演奏时把节拍切开了，这样既增强了阅兵的气氛，又保持了惊呼的风格。第二句，冠绣甲跨征鞍整顿乾坤，唱腔转为原版。冠绣甲三个字要唱得平稳，以便突出下边的跨征鞍三个字，表示心情激荡。在整顿乾坤的坤字上特别突出，坤字后边用一个小拖腔。由这句开始，穆桂英完全转入欢快的情绪，好像又回到20年前叱咤沙场挥刀杀敌的情景之中。坤字后边场面上还加一个垛头，表示前往教场的意思。在音乐处理上，第二句过门加垛头有点像回龙，可是回龙前面是用多啰或藏杂意引入的，这儿又不这么入。本来西皮就没有回龙之说，这前边用传统方法长锤入原版，后边采取辕门斩子中杨彦昭唱的杨彦昭下位去迎接娘来所用的回龙娃娃腔，之后加垛头，既保持人物当时的感情，又使得唱腔圆润。 第三四句，辕门外层层甲士列成阵，虎帐前片片鱼鳞耀眼明。这两句表示穆桂英来到教场，看到军士们精神抖擞，不减当年的威武雄壮，心里十分高兴，要唱得欢快，并且带有一些跳动性。列成阵三个字从列字开始转入一个小高潮，最后突出阵字的托腔，表示出心情振奋，信心倍增。下一句开头虎帐前的虎字是赏声字，要用小滑音带出来。片片鱼鳞的鱼字是阳平字，用湖广韵带出鳞字来，这样用法表示郑重严肃，也给后边耀眼明三个字的欢快唱腔打下基础。请听这两句录音。这两句唱完，随着场面的熟透，穆桂英走到阅兵台，杨金花、杨文广、杨宗保迎接施礼，底下穆桂英接唱第五句， 南腔北调聚集。师名家谈艺， 教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唱慢。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尚远。今天戏迷乐为您播出著名琴师江凤山先生介绍梅兰芳先生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请您继续收听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 底下穆桂英接唱第五句，见夫君气轩昂，军前站定。这时穆桂英心里出现了当年他们夫妻大破洪州的情景，看到自己的丈夫犹有昔日威风，心里特别高兴。这句唱要唱得非常抒情，剧中人的情绪发展到这里，就以用南梆子的板式抒发最合适了。于是就在军前站定的站定两个字的尾腔里，惊呼用一个南梆子的小垫头顺转接上下句的南梆子，这样就显得顺溜了。 第六句，全部捡少年时勇冠三军，在音乐处理上也做了一点改革，唱到勇冠三军时，每个字都得用力，把这四个字全都突出出来，前边勇冠两个字稍微提高，之后略微停顿一下，再唱出三字来，三字之后再稍停顿，下面就全力以赴地突出最后的军字。第七八句，金花女换戎装，阿那刚进，好一似当年的穆桂英，流露出对女儿金花无限喜爱的感情。穆桂英觉得杨金花披挂起来很像自己年轻的时候，心情越发激动，唱到好一似三个字要十分抒情，唱到当年的三个字要注意力度，把力度唱出来，唱到穆桂英三个字时要带出自豪的感情，在吐字时应该用力，但不应凭空用力，得从内心感情出发，力量是由感情来的。穆桂英三个字中的穆桂两个字都是合口音，唱不出奔放的感情，桂字在发音时还有舌根与上膛的接触，就更不能用力发声。梅先生在唱桂字时强调外美内情，就是从外形上要有美感，并且得把内在的感情表达出来，美与情得互相联系，也就是从内心发出自豪感来。英字后面不行腔，而是直放直收，落音时归鼻腔，这个时候惊呼再转回原版的过门。第九十两句，小文广胸赳赳，持格待命，此儿任性特娇生。前一句唱小文广三个字时强调广字，用合口音，落音略重一些，胸赳赳的赳赳两个字以舌面用力，后一句没有腔，只从发音吐字上注意，唱此儿任性四个字时强调此字和性字，儿字轻轻带过来就行了。唱特娇生三个字时强调特字，娇生两个字声音略轻，是这样唱的，此儿儿儿能的任性特娇生，这样处理就有了既爱又则，爱多与则的心情，十分合乎生活中 慈母对娇儿的爱父心情，充分表达出穆桂英对娇儿文广的真爱。最后两句，擂鼓三痛辕门尽，众将士听我把令行。前一句唱到辕门时叫散，乐队起中速长锤，众将士列马队，众兵士齐步走，圆场要走得特别齐，走出气势来，走出一战成功的劲头来。不然的话，非但舞台上缺乏美感，也破坏全唱段的思想内容，把穆桂英的高兴心情、阅兵的自豪感情全冲淡了。最后一句的最后三个字“把令行”的“把”字，虽说是个虚字，但得唱得重一点，把这个字强调出来。唱到令行两个字，在行字上稍唱重一些，尾腔也要略微拖长一些，表示这段唱马上唱完了，要收腔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著名琴师，也是梅兰芳先生晚年的专用琴师江凤山先生介绍梅兰芳先生演唱的穆桂英挂帅片段。听到这儿，今天的戏迷乐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奉上的广播剧场戏迷乐，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尚远和您继续聊戏听戏。 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看不尽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能牵着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